思。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火车站里有火车，火车的故事特别多，赶上录播是周末，且听吴老说一说。吴老啊，咱们这个敬老尊老敬老，上年岁人有很丰富的阅历，最重要的呢，走南闯北啊，也有很多的经历和履历，见多识广。所以说呢，哎，今天啊，大伙儿可以把这节目当故事，当评书听也成啊。总之吧，咱们长长见识，多点学问。当然，说我们给您讲这些个事情，一定就是权威吗？不见得。那指定就是正根吗？也不见得。但是呢，知识这东西啊，它是不断的丰富的啊。这个大伙儿，哎，都把自个儿的经历啊、见闻凑一凑，哎，这个就是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社会变迁的不凡的历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今儿呢是周末的节目，所以说呢，不需要您上这聊天室啊，跟大伙这儿啊聊天。聊天是怎么个意思？那我再说一句，用手机啊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说用这个直接就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广播节目，非常的方便。更何况呢，周一到周五期间，这您记住啊，就上班的时候啊，这个咱们这个话里话外，立新呢给大伙儿是直播的。那既然是直播呢，哎，这个话这个听听 FM 之上，话里话外专门设了一个聊天室啊，这您只能是下载听听，用手机才能进入聊天室。在那里头呢，很多的热心听众都在那儿，大家可以互动交流。另外呢，再托付一声，您要方便用微信呢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我们，哎，这是北京话，要是正音啊，普通话的发音我们，嘿嘿，讲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啊，当然肯定是用普通话给您说新闻论时事啊，这是必须，这是要求。但是呢，咱不是挨北京吗？挨啊，也是北京话，应该叫在北京。对了，所以说呢，哎，有一点北京的特色啊，跟各位哎交代交代。闲言少叙，说这个今天呢，那位说怎么是讲着是啊，要跟那个听故事、听评书似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给各位传递的、提供的是知识和经历。知识呢啊，那也是咱们学习来的啊。那么经历呢，那属于个人。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啊，今天这个话题还有点历史的纵深感啊，它这个穿越了，可应该说是中国从近代历史一直到现在，就这个铁路火车站的建设。哎，这是咱们国家走向文明富强、科技进步、方便百姓生活、社会安定、国家强盛，哎，这一条铁路线呢，哎，真是见证这个历史，很不平凡呐。啊，今天这个话题说的就是火车站的故事。请到的呢是热心听众吴玲老师。吴老师啊，刚才我说了，他这个当年工作上班的时候呢，啊，工作需要，经常出去跑，国内啊、国外啊，他哪儿都去，啊，所以说呢，见识了不少的火车站。哎，今天就请吴老师来说一说，哎，这火车站的故事。 火车站里有火车，这我也不知道这句词儿是打哪儿来的，好像是一段山东快书。啊，对，火车站里有火车，哎，火车站还真是这个，咱就说这个文学史上啊，文学作品里头不断的出现火车站。 对呀， 啊，你要 有 你， 火车就得有站呢。 对，年轻的朋友熟悉的那个小说奇幻文学《哈利波特》，他那哈利波特上学去，哎，他就是那个火车站，但是他的那个站台呢，一般的乘客上不了，魔术师专门的站台。是几又四分之一站哈，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哎怎么设计的，哎那有意思。咱们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里头也出现过火车站，啊，而且咱们北京人说实话啊，首都北京啊，这么多年从新中国以来建设十大建筑里面就包含火车站，所以这火车站啊，这个对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百姓生活作用太大了。哎，那从这个詹天佑啊，詹老爷子。当年设计这个京张铁路，啊，人家那个就是这是中国的近代工业、近代的这个交通建设先河，那这都得值得纪念啊。所以说，他真的在真有点历史那个纵深感、 对， 厚重感 这时间真是长了。 啊啊啊！ 从1876年呢，您说那个历史纵深感，那铁路第一条，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的出现，那是1876年中国出现的第一条营业性的铁路，到现在已经140多年了。140多年，从那个十几公里的铁路，直到现在全国遍布全国各地的这个铁路线，高铁、快铁什么都有了。想过吗？ 哎，还真是，就是你像当年啊，北京城有一老太太，哎呀，那权势就大了去了，不说叫什么，大伙儿都知道。当年北京城老太太，据说她是中国头一个坐火车的。老太太当时就吓坏了，哟，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你看看， 他当时还奇怪呢，怎么会拉着他走的人在前头， 啊，对 会 了。 有人在他前头的那个。在车上坐着， 对对对，据说啊，当年咱们那是早年间了啊，最早咱们国家有铁路的时候，很多的也不是很多啊，但确实有一部分人百姓啊，他不了解，以为哟这东西，哎呀这是个怪物吧？你看，从那个时候，中国人还不是太清楚的认识这个铁路啊、火车的这个作用、意义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咱们高铁，咱国家高铁，那家伙这路网建设可了不得了，好，四通八达，速度那个快，哎，这个特别值得一说。当然，这个咱们今天不是介绍铁路史啊，这个抱歉啊，抱歉啊，这我瞎打岔，这个把人家那个吴老师给带走去了，这个您多包涵啊，这我这人就爱扯闲篇，这怨我。 不，您是那个主持人， 别别别， 我 你别 是 客气， 捧哏的。 不，今天您是那个逗哏的，我给您量活啊，我随着您走。 那不敢。 咱们今天就说火车站， 火车站。 吴老师也经历过、亲眼见识过很多的很有特色的火车站， 对， 给大伙说说。 您要说说这个，我还敢硬，要不 嗯， 然我可真不敢硬。 您来 说中国的那个铁道史，我可是 啊， 说不了 对，就是啊， 就是咱现在甭管去哪儿，都得坐火车吧？ 就是 旅行的时候， 啊。 只要有飞机的地方也会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地方也会有火车， 对， 对吧？那火车只要一停下来，它就叫车站。 对， 但是呢，车站跟车站可不一样。不管是中国的车站、外国的车站，我也是去过好多个地方，我特别注意这个火车站。一到这车站，就能领会，就能起码。这第一眼就能知道这个城市的风貌，知道这个城市，人们的习惯，所以那个火车站是特别有特点的，各个国家的火车站也不完全一样，虽然都是靠着那个铁路在运行，但是火车站是有它那个自己独特的一个特色，比如说吧，中国最美的火车站，您知道是哪儿吗？ 哎呦，这我还真 往新了想， 啊 往最近的想， 啊， 就是拉林火车站， 拉林火车站， 哎， 这在哪儿啊？ 拉萨到林芝的火车站， 啊，西藏， 西藏， 啊， 因为它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 对， 火车站，就这林芝， 嗯， 拉林火车站就是拉萨 到林芝， 到林芝， 那个林芝这个地方，以前就是我没去过西藏的时候，我老觉得西藏一个是寒冷，严寒，但是到了那个林芝以后，那个从林芝火车站，尤其是三四月的时候，它那个桃花开了，那个桃花不像我们江南的那个桃花源的那个桃花，江南的桃花源我们是一片葱绿中看见那个粉色的桃花， 对， 是吧？ 对， 那种悠闲自在的生活，这林芝火车站，那可是不一样。它是遍地油菜花，油菜花啊。 林芝那儿不是桃花，是油菜花。 地上是油菜花 啊， 树上是桃花 啊。 哎，那桃花开的那可是漫山遍野。 哎呀， 那个在林芝火车站，你还能看见远处的雪山。 嚯！ 近处的桃花， 哎呦， 然后脚底下那个油菜花，那是那个那种感觉特别好。再有就是你如果是内地人到西藏去，你看见那个藏族姑娘，她们那个脸上就是美丽的高原红，特别特别水灵，还真是和南方的姑娘不太一样， 就是就是 她们那种美特别特别自然，而且那个红的呀，就是那种粉红色的，让你看着特别的像天上的彩霞一样， 就跟桃花似的啊，那么的美艳吧。 对对对， 啊，而且您讲这火车站呢，这个我插一句啊，在那么一个海拔那么高的地方，自然条件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跟咱们这个平原啊，那是不能比的啊！这个很多人刚刚去西藏都感觉到这个，哟，这不行，这个，啊，这是有点不太适应。他因为海拔高嘛，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在那样的一种相对艰苦的自然条件之下，能够建设这么一座美轮美奂的啊最美的火车站，这个劳动者建设者确实是咱们得啊打心眼里头感谢他们。 对， 嗯， 那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就是。啊， 那个，你到了这个车站以后，能够感受到那些建筑这个车站的人的艰辛。 这是最美的火车站。 这是最美的火车站。 啊，那您这个还有其他之最没有？给我们说说。 还有其他之最 啊？ 北京火车站。 嗯，哎，这北京站大伙可太熟了。 太熟了，这是太熟了的火车站。 啊，对对对，最熟悉火车站。 北京火车站， 那个，在没有说是。像咱们现在说高铁动车呀，这个之前绿皮车的时代吧，内燃机车之类的，哎，那会儿中国人说，哎，咱们那个到北京啊出差办事儿啊，探亲访友啊，一说到哪儿就到北京站 啊， 说接个人到北京站去， 这个一定要从1959年来说。怎么说呢？1959年前的北京站是哪儿啊？ 不知道。 在北京什么地方 啊？不，这我还是不知道。 大石烂 啊， 前门， 就是 对吧？ 啊， 那个叫北京站。 啊，对对对。 那59年以后，我们说北京站是指哪儿啊？是指方巾巷，就是在前门的东边。崇文门往东了。对吧？ 那就是现在的北京 站。和原来不是一个地址了。两都叫北京站，但是是两个地址。 对对 对， 对对对。 59年以前呢，指的是前门的那个火车站。 啊。 后来呢，59年以后修了新的北京站以后，前门那个车站就不用了。 对，我说那个十大建筑呢，就是新北京站。 哎， 啊，也不能叫新北京站，就是现在的北京火车站。 现在的北京火车站。 哎，就是原来的那个在前门的那个火车站呢，最早也叫北京火车站。 那， 哎， 对， 啊， 也叫前门站。 啊，对对对， 它还有好多名字呢。 对对对，它现在那个建筑是留下来了。 建筑 啊 是其实是一部分， 一部分啊， 有一部分呢是后来就是仿制原来的那个形状又在建的，现在呢那儿已经是一个博物馆了，是铁道博物馆。 真是， 这北京火车站历史可是很长的，是从清光绪27年，就是1901年，它就建成了。原来呢是在这个正阳门的瓮城的东侧。就是前门楼子东边，就把那个瓮城打开了，因为当时呢，那个瓮城瓮就像一个水瓮一样的， 对吧？保卫着那个城墙里边的紫禁城的。 对。 但是呢，为了这个交通的方便，当时呢就修铁路，就把瓮城打开了。 嗯、 这就是，这就是咱们说的最早的北京站。 嗯，哎，这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所谓老北京站，也就是咱们这算是顺嘴说的啊。 嗯， 这个不是正式的叫法，就是北京人都这么说，前门火车站。哎，就说您、 嗯、 就说的是您现在说那地方。 嗯，这地方其实有一个故事，不是有一个故事了、 嗯， 有一件事情。 嗯， 就是1949年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啊， 那个建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9月份。 新中国成立前夕。 前夕。 9月份。 哎， 嗯， 毛主席亲自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欢迎宋庆龄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嗯 嗯。这是一件大事儿， 当然当然， 嗯， 这是开国大典之前的事儿， 嗯 啊，新北京站有什么故事呢？ 新北京站就是，原来的那个前门火车站， 嗯， 它不是太小吗？ 对， 铁路一发达了以后，那站台就不够用了， 嗯， 就1959年就在我们现在的就是方金巷这个地方盖了新的火车站， 嗯、 这个新的火车站是从1959年9月13号开始使用的。毛主席、刘少奇主席，还有朱德委员长，还有周恩来总理，都先后到这个火车站来视察。 嗯， 毛主席呢视察这个新建的北京站以后，就他亲自就题写了"北京站"就这三个字。 嗯， 这个站名。 嗯， 车站呢就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三个立体大字放置在车站正面正中央，所以我们现在一走到那条街上，就能够远远的就能看见那个北京站的那三个大字，那是毛主席亲自提的。北京站呢，它就担负着特别繁重的这个铁路运输任务，就北京站有京包线、京秦线、京哈线、京沪线、京城线，好多的这个铁路线，这些铁路线都是从北京站开始出发的。还有呢，这北京站它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交通港， 嗯， 它可以去朝鲜平壤，去蒙古的乌兰巴托，去俄罗斯，到莫斯科的这个火车都在北京站上车，它是国际列车，就是北京站不仅就是北京的一个重要的首都的窗口吧，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小时候经常到北京站去欢迎外国来宾，那个叫首都的迎宾门，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现在这个北京火车站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就是这么发达了。现在我那天想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就是地铁二号线现在通过这里，就是在北京火车站那儿有地铁二号线，这个火车站前边还有好多的那个公交车的起始那个始发站，能够到北京的郊区，所以在北京站，不管是坐铁路交通，还有坐那个北京郊区的那个公共交通，都非常的方便。 对， 前门火车站那是旧的， 嗯， 新的就叫北京站。我们现在说的北京站，就是一般现在起码是60-70岁的人还知道以前有前门火车站，现在那前门火车站已经不走火车了，火车不通过那儿了。现在都是从北京站，就是我们这个新北京站。 北京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几个火车站也发挥作用，也有， 那就很多了 啊。 像这个， 嗯， 像这个，青龙桥火车站， 嗯， 东直门火车站、西直门火车站，这里头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去那个铁道博物馆，在其他的国家一个城市里只可能有一个铁道博物馆，但是在咱们北京市有三个铁道博物馆。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前门那个火车站，后来就是现在啊就改成了铁道博物馆。 铁道博物馆 还有东郊，有一个铁道博物馆、 哦、 都是什么呀？那里头都是那些就是以前的机车，还有我在那儿还能看到毛泽东号机车，那也挺有意思的。再有一个就是第三个北京的铁道博物馆，就是青龙桥火车站。青龙桥既是火车站，它那个站房，就是它那个站台呀， 又是一个博物馆，就展现的是那个詹天佑设计的那一段铁路。这青龙桥站它就是中国铁路工业的一个活化石， 真是，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中国铁路是怎么从哪儿起步，然后怎么能够和世界上的这个铁路它怎么有它独特的特点，这就是那詹天佑的那个人字形铁路。 哦， 那人字形铁路就是因为那个地势很陡峭，所以呢那个火车道设计的是什么呀，就是先往前面走一段，然后像一个人字一样再退回来，这样拐一个弯再往上走，这样就减小那坡度了，叫人字形折返。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中国人的那个思路是一致的，中国人呢就讲慢慢走，是吧，然后呢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走，一步退两步，实际是这么个道，对吧。外国人呢也许就咱就奔那制高点去了，但是那个当时的技术和当时的那个建筑可能达不到那种要求，那中国人在这么险峻的路上那就是设计的人字形折返，就是往前走一步往后退两步，然后呢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最艰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这个青龙桥火车站咱们现在去看，它那个站台都保持的是 原貌，这个我前几天还去了一趟，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火车站呢其实是一个很文明的场所，我们在那个车站里头还能看见男候车室女候车室是分开的，然后墙上呢还挂着注意事项，还有把所有的那个铁路的运行图都贴在墙上让你一目了然。 这个吴老师讲的这个真是很长学问，而且呢也勾起我的这个对火车站的记忆了，跟您这个交流一下。国内的火车站呢，刚才您介绍了很多，这其实也包括一些国外的火车站啊，有的火车站也是很有这个文化历史的内涵。这是我个人经历啊，这若干年前吧，有一次呢这个出国，在国外，在哪儿啊，在这个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坐了一趟啊夜车，由打莫斯科到这个圣彼得堡，那趟火车就是一宿，上车呢就睡觉了。那个火车呀，就跟咱们很多年前啊现在也有用的那个绿皮车似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包括那个列车员他们那个装束啊，跟咱们国内的列车员呢啊还真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是一次这个经历。还有一次呢，那是出去旅游，那就是几年前的事了，跟这个朋友啊亲人家人商量好了，从这个就埃及啊，埃及这是文明古国啊，很多的文物啊古迹之类的，什么狮身人面像啊，有这个呢，在那儿旅游呢是从这个就是这个顺着尼罗河坐火车去埃及的首都开罗，也是一宿啊，也基本上也是上车就睡觉了。但是呢我还是有很深的印象，为什么呢，要看到这当地人啊，埃及的老百姓啊，他们跟这坐着啊，等那火车，他们真是席地而坐啊。然后上去的时候呢，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一看都是一家子，哎呀，这个挺好，有意思啊。这个当然我这经历跟您是那是肯定是比不了，您肯定是当年是经常是出去啊，出差啊，做公事吧，这样的话呢也算是见多识广。 我相信吴老师肯定也有在国外坐火车的经历，当然我说的是坐火车啊，我又打岔了，咱说火车站，您对国外的火车站这边有什么记忆没有，给介绍介绍。 国外的火车我去过柏林 啊， 柏林的那个中央火车站，这柏林的中央火车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气派的车站，柏林中央火车站是特别漂亮，那个它光修造的时间就用了十年的时间，用的多少钱呢？用的130亿欧元建成的， 这 哦，他这个火车站是新的？ 不是啊， 啊， 也是很多年了。 那您这个折算单位用的是欧元？ 对啊。 哦， 您想，我都活到70岁了，那怎么着也得好几十年了， 哦， 对吧？ 啊，您说， 嗯。这个火车站为什么这么就花这么多钱呢？ 啊， 它不是用玻璃水泥的，它是用那个钢结构玻璃外墙建的， 哦， 所以那个成本非常高。现在这个柏林火车站是一个新的地标建筑，那个我们一去啊，就像看见宫殿一样，就金碧辉煌的那种构造， 嗯， 那个外观特别雄伟，特别那什么。每天这就这个柏林中央火车站每天可以接送30万乘客，这数量是非常大的。 嗯， 这车站的地面轨道就长320米，地就是那个地下的那个月台啊，就是那个站台也长450米。而且这个火车站里头啊，拥有80多家商店。 哦， 我们去坐火车之前，逛那商店就得逛它多半天。 嗯 嗯。80多家商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柏林的中央火车站是从巴黎到莫斯科的铁路，还有呢就是斯德哥尔摩到维也纳的铁路，就让这个柏林这个城市就像坐在欧洲的中心位置一样，所以这个铁路是特别重要的。那这火车站呢，它真是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标啊。 哎， 嗯， 这个是应该说啊，这个世界范围内这都是有说道的，有讲究的， 嗯 啊， 那就是， 那个，啊，您说说 我们云南的那个， 啊，这又说回国内了。 您看过那个什么吗？看过那个芳华 啊？您说的是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 对 啊， 那可是一个好的地方 啊， 就是那个火车站，那个火车站叫在云南红河州， 啊，红河州 蒙自县的一个闭塞寨站。 闭塞寨站， 对，您听这名吧，闭塞就是碧绿色的山寨车站， 哦， 那里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那种浪漫感觉。这个闭塞寨呢是1909年就建了的， 嗯， 火车站旁边啊有个小村庄，原来呢它没有这个车站，后来呢就以这小村庄作为这个车站，它原名叫坡心，就是一个山坡的心脏地带， 嗯， 叫坡心。这个火车站是一个法国人发现的，这里头啊就是我们到了那儿去以后，这地方特别美，它是依山面海的这么一个地方。在火车站呢，我们就能感受到那个云南的那个什么。这闭塞站其实它是起的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运输这个锡料，金银铜铁锡。 哎，这个吴老师呢刚才给各位讲的啊，这几座火车站其实呢，老师啊这来一趟不容易，准备的内容很丰富，不止这几座火车站。但是呢这个无奈咱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啊，这倒没关系啊，这个咱还可以留一留，以后呢这个有关与之有关的内容啊选题啊咱还可以继续聊啊。中国这国内啊，这个从南到北，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有很多的有特色的、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的、现代风格的、标志着啊咱们国家不平凡历程的火车站，啊，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啊，这年轻人不是实行这个打卡吗？啊，说老师，哎，到哪儿打卡去？其实呢我觉得到火车站去玩啊，去这个感受啊，也不一定非得是走马观花啊，看您，您要时间紧呢那就走马观花，如果说呢多少还能腾出点时间呢，不妨在那个地方火车站多待会儿，也别老是忙着照相和摆姿势啊，弄个什么又 好看的那个耶，哎，这个感受啊是多方面的啊，你看看他那个火车站里的那些个设备啊，啊，那老站台呀，啊，各种各样老物件，哎，这能体有很深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痕迹，那让您真的是深有感触。那么这节目到最后呢，我再多说一句啊，这个如果说呢，大家方便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呢，麻烦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谢谢您。得了，再次感谢吴老师。